差点不会猜到，但你对待我太好，头半后一般懂得挑错，需要找出路。这下你对我说爱慕，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？ 你今晚嚟边啫？ 全出行走无忧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

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爱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

把一颗心留在你身边，祈求和思念交给时间去考验，当时空翻遍誓言是否永远，踏进伤感的列车，逐渐消失在你的眼前，眼中模糊的画面是你温柔的脸，流着眼 前尘后